今日要同大家繼續係講馬可福音。上次都同大家提過，就係我會係跳咗係第四章。第四章係講到耶穌基督係教咗好多嘅比喻。我將會係喺度講路加福音嗰陣時係分享係耶穌基督嘅比喻，所以我呢度就跳咗。所以咧，如果我講路加福音嗰陣時，就會繼續講翻係馬可第四章同埋馬太第十三章。今日要同大家講係第五章，係有關呢個係血流婦人嘅事蹟。相信大家同呢一個事蹟係好熟悉。呢個事蹟亦都係記載喺度四部福音書嘅當中其中三部，馬太第九章喺度，路加福音第八章都有提到。但是在度馬可福音的提的敘述就比較是細節。但我們不如一起讀一讀今天的經文，記載在度馬可福音第五章。耶穌坐船又渡到那邊去，就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他正在海邊上，有一個管會堂的人名叫艾路，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流，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站在众人的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流的拳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呢？耶稣周围观看，要见这作使是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勒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屋里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住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利大古米，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耶稣切切的祝福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们东西吃。我们见到马可福音今天已经是讲到是第五章，我们见到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马可都将很多的故事摆在一起，有一个结构，反映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但是马可亦都有很多时候会用字眼来到是带出一个 很有意思的信息，就好像今天的例子一样，二十几节的经文里面， 你有冇数过有几多节嘅经文系讲咗同接触有关嘅字眼？例如摸，嗰、那个系血流妇人，系要去到耶稣嘅身后摸耶稣嘅衣服，以致希望能够系痊愈。又例如系拥挤，有一班路上边嘅人，大家都想希望系睇热闹，希望系去到呢个管会堂。这个挨佬的家看耶稣怎样医治这个女仔，能不能够医好，拥挤住摸住耶稣基督一路这上路。亦都有是按手，就是挨佬是要耶稣基督按手在他的女儿身上，以致个女儿是可以得到医治，是能够是活。亦都有拉着耶稣基督最后去到这个挨佬的女儿那里，拉住佢个女儿嘅手，同佢讲：你起来吧。嗱，我哋见到二十节嘅经文当中有八节嘅经文系同呢一个接触系有关，所以点解我叫今日嘅信息做救主嘅接触，就系咁解。经文话呢一个血流妇人已经患咗呢个血流病有十二年，嗱，十二年系一个好长嘅日子嚟。而家嘅人，女人嚟讲，平均寿命嘅啦，八十九十岁都可以。相信喺耶稣基督嘅时候冇咁长命，因为医学冇咁昌明。就系、是、就算你话佢有去到八十九十岁，十二年啊，系差唔多系人生当中七分之一嘅时间，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嚟。佢就系不断咁系受到呢个血流病嘅煎熬。嗱，乜嘢系血流病？血流病在利未记第十五章二十五至到二十七节是讲得很清楚，是不洁的病来的，是流血是为之是不洁。任何人有这个血流病，如果他睡过的床，他坐过的凳，都为之成为不洁。任何人摸到他睡过的床，摸到他坐过的凳，都会不洁，直到夜晚这个人还要回家即刻洗澡，还要洗干净自己的衣服，是一个非常之不洁的病来的。但是我们看得到这个病一定是非常非常之痛苦。你想想，你不要说碰到这个人，碰到他碰过的东西你都不碰，何况还跟这个女人有接触，绝对是一个不能够被人爱，不能够爱人的病，不能够是过住正常关系的一种病例，是很可怜的。经文没有说这个女人有没有结婚，你想象一下她的老公，她老婆碰都不碰得的。虽然现在我们很多太太可能都不碰得，但是不是这种的问题，是真的不可以摸都不摸得，碰都不碰得。你都不止这样，可能如果这个女人若果她是有弟弟哥的话，她不能够去抱自己的弟弟哥，弟弟哥亦都不能够走来揽住她的妈妈，因为这个女人是不洁。还有可能性的就是由于她有这个不洁的病，可能很多人在她的后面是讲她的闲话，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不洁病？李芳她不是一个罪人吗？李芳她不是做了些什么不见得人的事，神是惩罚她，所以他才有这样的病。这个病已经很辛苦很难受，还如果是被人家风言风语闲言闲语的话，就更加难受。另外这个是一个不洁的病来的，不是很光彩的。很多时候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喜欢怎样跟人家分享，跟人家讲一下或者会好一点，有个人跟你谈一下或者你会觉得舒服一点，你都不可以跟人讲，因为很难开口，怎样讲这些不洁的病呢？很难。正所谓是有病自己知，你自己辛苦你自己知，你有病你自己知，但是不可以跟人家讲。经文亦都说这个女人，这个妇人在好些的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次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加重了。不单止他患了这个病，他是想去医治，但是很多医生都医他不好，骗了他的钱他都做不好，不单止不好， 個病情好似仲係越嚟越差添。但係呢個女人有一樣嘢係值得我哋係去學嘅，佢係願意面對佢嘅問題。就算佢係用曬佢嘅錢啊，佢都願意去面對佢嘅問題，佢希望係解決佢嘅問題。嗱，而家我哋有好多人唔係話我哋冇問題，我哋係有問題。但是有問題不等於個個都願意去面對這個問題，有很多人是逃避現實的，不希望去面對他的問題，你跟他說他的問題，他立刻轉話題，他不要跟你說。這個女人不同，這個女人是願意面對他的問題，他願意是用了他的錢來到解決他的問題，亦都可能他已經用了他的錢，亦都可能佢覺得佢自己嘅病係唔光彩，唔可以話俾人聽。佢已經立定主意要偷偷地咁樣去到耶穌基督嘅身後邊摸耶穌基督嘅衫，以致係得到醫治。佢要喺耶穌基督嘅身上去偷一個祝福。嗱，頭先嘅經文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啱啱係過咗海，過咗加利利海，有成群人圍住佢。其中有一個是管會堂的，他的名字是叫做艾魯。這個人來到一見到耶穌基督，即刻就撲咁撲咗落個地下度求耶穌基督。馬可福音五章二十三節話，他同耶穌基督話：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嗱，喺度馬太福音九章十八節同樣嘅經文話，呢個管會堂嘅嚟到耶穌基督嘅腳前。同耶穌基督講咩啊？我的女兒剛才死了。嗱，呢度似乎係有一個矛盾嘅地方，因為一個係福音話俾你聽，馬可福音話俾你聽個女兒就快死，但係馬太福音話你聽佢係已經死咗。嗱，要明白呢一個原因，我哋要知道希臘文化上有好多時，當一件事係你一定肯定係會發生嗰陣時。好多人是會用過去式，這件事一定會發生的，就好像已經發生了一樣，所以是用過去式。所以這裡不是有一個是矛盾的地方，只是馬太是用過去式，就是說這件事已經發生了，這個女人必死無疑，這個女就是好像是已經死了一樣。我們見到事情就是這樣，這個艾魯管會堂的就是叫耶穌基督去到他家，按手在他的女兒的身上來到醫治他的女兒。這一班這樣的會眾看熱鬧的人就是這樣擁擠著耶穌基督一起走去艾魯的家，看看耶穌基督究竟怎樣來到醫治這個女兒。在這個時候亦都有一個婦人就是想走到去耶穌基督的後面身後，偷偷地咁样摸耶稣基督个衫，而去偷一个祝福。所以今日嘅经文，今日嘅信息，我叫佢就系救主嘅接触。嗱，我哋见到有意无意，呢班人都系希望，呢班人都系有意无意当中系同耶稣基督有接触。有啲人系希望耶稣基督嘅接触能够带俾佢祝福，有啲人接触咗自己都唔知道。在馬可福音裏面，這個血流婦人的故事是夾在艾魯這個人請耶穌基督去他家，是救他的女兒。我們看到開始是艾魯是求耶穌基督，跟著這個女人來是摸耶穌基督的身的衫，跟著又講到艾魯的仆人來到說他的女兒已經死了，但是耶穌基督仍然去他家，是救了他的女兒。有很多人就會話：咦，呢、這個可能又係馬可嘅三文字。記唔記得上次同大家講馬可福音入面有好多三文字啊？所謂嘅首尾嘅結構。但係呢度嚟講，我相信呢個係真正事情發生嘅次序，因為係馬太福音入面又係咁樣嘅次序，喺路加福音入面亦都係咁樣嘅次序。所以我相信喺馬可入面，馬可福音入面呢一個次序絕對係。反映了當時發生事情的確是這樣的次序。神是有心是將這兩件事放在一起， 等人能够睇得到，能够比较得到，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两个故事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比较明显嘅就系两个主角，第一个系血漏妇人，系个女人嚟。第二个系咩啊？系挨老嘅女儿，亦都系一个女人嚟。嗱，女人喺度犹太人嘅社会系冇乜地位。但是耶稣基督一样咁爱佢哋，一样是肯是医治佢哋。另外有样嘢好相似嘅，就是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呢个血漏妇人患病患咗几多年啊？12年。呢、这、一个挨老嘅女儿几多岁啊？系12岁。嗱，等阵会同大家倾一倾点解有12咁奇怪，可能系想反映另外一件事。除了这两样这么明显的相同的地方，我们也见得到这两个故事和罪有三样很相似的东西。同罪有三样很相似的东西。第一点就是这个妇人是有血漏的病，而挨老的女儿就病到就快死，而当耶稣基督去医她的时候，她的确已经死了。死人和患血漏病的都是舊約告訴我們是不潔的。在這裡民數記是第19章第11至13節告訴我們，死人是不潔的，不可以去觸摸的，你觸摸了死人你都會不潔的。你知不知道罪來說，罪都是不潔的，罪都是使我們不潔，就是跟這兩個故事的主角一樣，都是有些不潔的病。除非我们是处理了我们的罪，我们不能够是在这一位圣洁的神的面前来到面对这位神。这一个就是 很重要。以赛亚先知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第6章，他见到是耶和华高高地坐在宝座上高，见到很多的天使飞来飞去，他立刻就见到圣洁的神相对之下见到自己的不洁。在这里以赛亚书6章5節，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眼见这位圣洁的耶和华，以致他觉得自己是 不圣洁，是一个罪人。一位天使即刻就用个钳钳了一嚿是烧红了的炭，走到去以赛亚先知的面前，将个炭系点点佢嘅嘴唇，跟住同以赛亚先知话：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嗱，除非我哋嘅罪系赦免，我哋唔能够喺圣洁嘅神面前系站立得住。嗱，所以第一点系咩啊？系呢两个故事嘅主角都系有啲病，而呢啲病都系不洁嘅。就同埋罪一样，罪亦都系不洁。第二点系咩啊？唔单止系不洁啊，这个病系令到呢两个人系与人隔绝嘅。因为旧约话俾我哋听，患咗呢啲病嘅人系唔可以系与人接触嘅，所以佢系同人隔绝嘅。这个死咗嘅人亦都系一样，唔可以见死尸。这个患血漏病的人亦都一样，你不可以去掂他，不可以跟他接触，你又要跟他是隔绝。你知不知道罪都是使我们同人隔绝，使我们同神隔绝。在这里以赛亚书第59章第2節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当我们是有罪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跟人是有良好的交通，以致我们是时时会产生误会，产生伤害，产生痛苦，跟人隔绝了，跟神亦都隔绝了。刚刚这个礼拜四，我一个同事就走来找我，这位同事走到去我的办公室就跟我说，他说 Sydney 啊，他说新近有样很奇怪的事，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个人很喜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而家睇圣经嚟讲，我特别有得着。以前系睇翻一样嘅经文，睇嚟睇去都冇得着。啊，新近一睇好多得着。我亦都系开始能够祷告啦。佢话我以前去到祷告会嘅门口，祷告会嘅门口啊，我两只脚好似唔听我话咁嘅样，唔肯走入去。而家我能够唔单止能够走入去，我仲能够系开口祷告。我以前唔得嘅，擘大个口得个窿，我都祷告唔到。嗱，呢一个弟兄佢系喺一间教会入边系做一个系团契嘅领袖。上次都有请我去感恩节去聚餐，系去同埋去分享。佢系国语部，佢个国台湾嚟嘅。佢个团契个队都好大嘅，有成八九十人。佢问我佢点解？突然间会咁喜乐，突然间会识得祷告，突然间睇圣经会咁有得着。我同佢讲，我话我点知啊？我又唔系你。我就问佢，我话咁你发生呢啲事之前有冇发生第二啲嘢？有冇啲明确嘅转变？佢就同我讲，佢话有啊。佢话我同我个牧师和解咗，我走去同我个牧师道歉啊。原来呢个人唔中意佢个牧师嘅。他觉得他牧师做的事不对，所以成日就跟他的牧师斗气，还在牧师的后面讲他的坏话。他走去跟他的牧师讲，他说虽然我现在仍然不同意你做的事，但我知道我不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来到跟你作对，所以我向你道歉。我跟他讲，我说恭喜你了，你就是因为这样，你以前是有罪啊，因为你是讲牧师坏话，你同牧师是有斗争。你现在同牧师讲和了，你以前是同人隔绝，同神隔绝，你现在是同人是和好，以致同神和好，以致圣灵能够怎样充满你。圣灵是教我们是能够光照我们认识圣经，圣灵是教我们能够懂得祷告，圣灵是给我们是能够充满之后我们有喜乐。我这个完全都是你被圣灵充满的表现的，明白圣经，懂得祷告，有喜乐。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二点。第一点是什么？罪是使我们是不洁。第二点是什么？罪是使我们是同人隔离，同神隔离，就是好像我这一位同事一样。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就是罪一定要得到医治，而若果我们是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会得很绝望。得耶稣基督才是可以医治我们。但刚才讲这个血漏妇人是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这个挨老的女儿也都是十二岁。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十二是代表什么？十二支派，以色列人。嗱，好，当然嗱，十二岁同埋患病十二年呢啲可能系事实，绝对系事实添。但系我相信呢十二亦都系有一个解释喺入边。神俾犹太人、俾以色列人、俾十二支派嘅旧约律法系爱嚟做咩啊？就系指出呢啲人嘅病系不洁嘅病。就是指出了什麼是叫做罪，离开了耶稣基督，除非得耶稣基督的医治，只是得律法告诉你，这些是不洁的，这些是罪来的，你就永远停留在那里，你没得医的，你只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只是知道自己做怎么做得好，不能够满足神，就是好像那个血漏妇人那样，怎么医得好医不好，反而还越来越差。你讲到挨老的女儿更加了，没有人是比死是更绝望，没有东西是比死更绝望。罪亦都是一样，旧约的律法比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律法就是指出人的罪，但是医治不到，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但在这里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在这里以弗所书二章四至五节说，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不知道大家见不见到，除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外，我们人是在绝望当中，就是好像我们所有的罪人就在绝望当中，就是好像那两位是主角一样，患了是血瘤病医不好，就好像耶路的，好像这个艾路的女儿一样，是有病，病重到是差不多要死，而甚至是死亡。但是耶稣基督是爱艾路，爱艾路的女儿，以致他肯跟住艾路回家，按手是医治他的女儿。同样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是来到世上，为你为我的罪是钉上十字架，以致我们的罪是得到是医治。这一个就是三点和罪是相似的地方。第一点是罪是不洁的。第二点，罪是带来人和人和神的隔离。第三点，是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医治，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一切都是绝望。这个就是个三点。我们看回头的故事，见到当时的情形，就是耶稣基督跟住艾路去艾路的家来到医治他的女儿。路上边有很多人就是拥挤住耶稣基督，是想去看热闹。我们见到这个是血流的妇人，偷偷地走在耶稣基督的身后，真是去摸了他的衫。一摸了耶稣基督的衫之后是怎样？他立刻就好翻了。经文告诉我们，他血流的源头是干了，即刻干了，而且他知道自己好翻。而当他好翻的时候，耶稣基督觉得他的身上有一股的能力是离开了他，於是他就拧翻转头就问，他说哪个摸我件衫？那些门徒，你能不能够想象那些门徒有几惊奇？个个都摸住耶稣基督，拥挤住他，学我们广东人话斋，污住他，个个都摸住他，污住他。喺突然间，他居然话边个摸我件衫？你想下几奇怪？点解？因为血流妇人的触摸是非常之不同，是非常之不同，是独一无二的。耶稣基督知道有人摸他的衫，因为他的能力是出了去。这个触摸是出自非常之强烈的信心。记不记得这个女人说，我只要触摸耶稣基督的衫就能够好翻，你不需要触摸耶稣基督的手或者触摸他的身体。你想想这个信心是有多大。我亦都能够是肯定一件事，就是当时在场所有人拥挤住耶稣基督、污住耶稣基督，这班人不是个个都十全十美，不是个个都健全到是没病没痛，不多不少他们都有些病，好像我们这样，不多不少都会有些是头晕身热，不多不少都是会有些腹心叫什么腹叫做风湿骨痛，是吧？每个人都有少少是不完美的，有疾病的。但是是不是个个人掂到耶稣基督、触摸到耶稣基督都能够得到医治？不是的，只是得那个女人凭住信心的触摸才能够得到医治。耶稣基督也都不会给这个女人拿了一个祝福之后就偷偷地走了去。耶稣基督拧翻转头问，边个摸我的衫？于是这个血流妇人立即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将实情全告诉他。而耶稣基督就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你的灾病痊愈了。但我们见到刚才讲那个话两个故事同埋罪有三个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两个故事同埋救恩亦都有三个相似的地方，好有趣。第一个相似的地方是什么？第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两个的救赎，两个的医治 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触摸，以致他们能够得到医治，就是好像我们的救赎那样，都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但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九节，说这个女人的血流的源头就立刻干了，以致她的病是痊愈了。而在五章四十三节，说挨老的女儿，耶稣基督拉着她的手，就对她说，她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于是这个闺女就立刻起身，是行走。两节的经文都说是立刻的。这里可能也是有一个问题，有很多人就是说，有是圣经是有问题。因为如果你看在这马可福音五章是五章第二十九节，是说当这个女人掂到耶稣基督的身的衫的时候，她的血流的源头就干了，她就立刻好了。但是在马太福音九章是二十二节，是似乎有些不同。九章二十二节怎么说？是当耶稣基督另翻转头问哪个掂我的衫，见到了这个女人之后，然后就说，你的信救了你，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是那时候，当耶稣基督另翻转头的时候，她才好翻。那究竟是几时好翻？是个女人掂耶稣基督那刹那好翻，定是耶稣基督另翻转头跟这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是有出入。那问题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是留心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就是没有矛盾在里面。如果我们不留心读的时候，就会认为是有很大的矛盾。如果你看见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二节怎么说？耶稣基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有没有见到经文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不是说你的信医治了你。这个救和救赎的救是一个字来的。那个解释是什么？当这个血流妇人掂耶稣基督的衫的时候，她的血流的源头干了，她的身体的疾病就医好了。当耶稣基督另翻转头跟她聊天，说你的信救了你，就是灵里面的医治，是灵里面的救赎。所以这里是有两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是身体的医治，第二个是灵里面的救赎。但我们见到刚才说救赎，这两个故事和救赎有两个相似的地方，第一是都要透过耶稣基督，第二就是什么？都是有信心的表现，要有信心的表现。血流妇人我们已经讲过了，她的信心是很大的。她说，我只需要是掂到耶稣基督的衫，我就能够是医治。所以见得到她的信心有多大。挨老也都是很有信心，她跟耶稣基督说，她说，你只要按手在我的女儿的身上，我的女儿一定痊愈，她一定是会活的。但是虽然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她相信她的女儿是就快死，而已经是用了是过去式的文法，但他仍然相信耶稣基督一定能够医治。所以两个人都是显现了有很大的信心。第三样和救赎很相似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都有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表现。我们看到是在这里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二节，当说这个挨老走来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立刻就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俯伏在他面前。在这里马太福音还写得好，九章十八节说，有个管会堂的来拜耶稣。俯伏和拜在中文来讲看上来好像是很相似，但是在原文或者是英文，这个是什么字？是 worship， 是敬拜。他来到就敬拜耶稣，我们知道他已经是承认了耶稣基督为主，以致他是敬拜他。血流妇人又怎样？个血流妇人当他掂了耶稣基督的衫，他自己好翻了，他的血流的源头就收干了。 跟住佢見到耶穌基督知道佢掂佢，你諗下佢係幾震驚？咁多人掂住耶穌基督，佢係咁以摸摸佢嘅衫，佢就能夠知道，所以佢絕對相信呢一位就係主，就係神，以致佢立即就點啊？俯伏喺地上，跟住係告訴係耶穌基督全部嘅事情。嗱，呢度我哋見到俯伏同埋認罪，係認清楚講俾耶穌基督聽佢所做嘅一切，因為佢知道佢瞞唔過，因為佢知道佢所掂嘅就係主，就係神。所以喺兩個情形都有係認耶穌基督為主。所以我哋見到同救贖係有三樣好相似嘅地方，係咩啊？第一樣就係要靠耶穌基督嚟到救贖。第二係點啊？病同埋呢個罪都係一樣，都係我哋要靠信心，要心裏相信，就係好似挨老，就係好似呢個血流婦人一樣。第三點咩啊？就係要承認耶穌基督係主。嗱，點解我會講呢三樣嘢咁奇怪？唔係話冇原因嘅喎。你知唔知道羅馬書第十章第九至到十節講點樣係可以得救嘅？大家有冇應該係好熟悉嘅經文嚟嘅？羅馬書第十章九至到十節話：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相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呢度有冇見到係有一個首尾嘅結構喺入邊？羅馬書保羅話俾我哋聽點樣得救啊？第一嘅首尾喺到第九節嘅頭話：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第二個係第十節嘅尾，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係要口裏承認，係要承認耶穌基督係主，就係好似挨路同埋呢一個血流婦人一樣。第二樣要咩啊？要喺到第九節嘅中，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同第十節嘅頭，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係稱義。要心裏相信，要承認耶穌基督係主，跟住個結果係咩啊？第九節嘅尾就必得救。所以呢兩個係救，呢兩個係醫治。同耶穌基督的救贖有很相似的地方，有三點很相似。但我們看到今天的故事就是同罪和救贖是有關，就告訴我們罪是會不使人不潔，罪是會使到人和神和人是會隔離。第三是脫離了耶穌基督，我們是絕望，只有耶穌基督可以救我們。而要救贖是怎樣啊？又是三點，要透過是耶穌基督的接觸，而我們要口裡是承認耶穌基督是主，我們要是心裡是相信，就是好像個血流婦人和耶路一樣，和這個挨路一樣。在這裡結束的時候，我們或者是看一看，今天我們講怎樣能夠得救啊？口裡是承認耶穌基督是主，心里是相信，是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微信的朋友，是愿不愿意是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以致你是能够得救。信了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都是有我们的、学到的东西，就是第一点，怎样去面对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问题都是会是使到我们与神隔离，可能是同罪有关。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些问题？有很多人不愿意面对，很多人愿意是逃避现实。这个血流妇人就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甚至是用了那些钱他都愿意去面对。这个绝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不要学习血流妇人的是什么？不要说等到钱都用完了，样样办法都试过了，然后才去求神，才去靠耶稣基督。这个就带出了我们第三点，千祈不要怕将我们的问题带到去神的面前。 嗱，好多时我哋认为我哋有好多嘢，哇，好羞耻，可能系不足一提，可能系同罪有关，我哋都唔想系带到去神嘅面前。但系唔紧要噶，神唔会嫌弃噶。嗱，我哋就系好似神嘅儿女一样，儿女将问题带到父母嘅面前，父母会唔会嫌弃啊？唔会噶。我啲仔女同我讲佢嘅问题，我唔知几开心。佢哋唔同我讲佢嘅问题，我先至担心。这个耶稣基督他叫血漏妇人做什么？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就是好像父母和仔女一样，我的女儿，耶稣基督没有嫌弃到他。你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有多少次叫人做女儿啊？只此一次，就是这个血漏的妇人是表现出这么大的信心。耶稣基督说，我的女儿，你的病医治好了，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名词。在这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也都告诉我们，凡接待他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将我们的问题是带到神的面前。第四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接触，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救主的接触。有很多人都跟耶稣基督接触的，每一个礼拜日有多少人是回到教会，不同的教会去敬拜耶稣基督，他们想做的是什么？就是希望跟耶稣基督是有接触。但是不是个个人回来教会都跟耶稣基督会有接触？就是好像是事情发生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是不是个个人拥挤住耶稣基督，掂住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祝福？定 是好像血漏妇人那样，是要有信心的触摸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祝福？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说我们认为回来教会就能够跟耶稣基督是 有这个接触，是能够得到他的祝福的。而且耶稣基督也都是能够觉得到，就是有人是掂他，有人摸他，以致他的能力是离开了他的身体。离开了他的身体去哪？去这个血漏妇人的身上。不单止是触摸耶稣基督用信心，如果是真正有信心得到祝福的话，我们应该是得到耶稣基督而来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是做一个是有能力的基督徒。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救主的祝福。愿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是用信心来到触摸耶稣基督，能够跟他有接触，以致我们是能够支取得到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能力，活出一个好的见证，活出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血漏妇人的故事。我们看得到在这个故事真的跟罪和救赎是有很大的关系。罪就是使我们不洁，使我们与人与神是隔离，只有是耶稣基督才能够是救赎。除此以外，我们真的是处在这里绝望的当中。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来到接触这位是救主。愿我们每一位都是口里承认，心中相信，以致我们的接触是有强而有力，能够支取耶稣基督的能力，帮助我们做一个是有力量的基督徒。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